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首先将视线转向北京冬奥会的筹办情况。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奖牌已经做好了，奖牌从设计到制造都饱含着文化创意和制造水平。节目中我们就首先来关注，然后将视线转向美国。美国国会骚乱一周年，拜登清算特朗普，然而民意的撕裂更大。有评论说，这样的状况之下，美国还在颤颤巍巍地向世界布道民主，这不可笑吗？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要将视线转向新加坡，关注农历新年新加坡政府发放的电子消费券，老年人群如何克服数字鸿沟，玩转电子消费券。欢迎走入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再有3个星期左右就要开幕的北京冬奥会。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奖牌验收仪式，在上海造币有限公司金银币大楼中厅举行了。奖牌是奥运会的标志性视觉载体，它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很多朋友都还有印象，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的奖牌呢是金镶玉，它把金牌和中国传统的玉文化结合在了一起，惊艳世界。那么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奖牌设计又有哪些创新之处呢？上海造币有限公司主任工程师谢新月对媒体表示， 这一次的冬奥会的这个奖牌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这一个奖牌的挂钩跟奖牌的主体它是一体式的啊，我们就采用了这种一体式的这种造币压印这种技术，来实现这一个整体这种浑然一体的这种感觉。第二点，我们这个奖牌的一个另外一个特色，是采用了机器加工和人工相结合的这么一个制作的一个工艺啊，特别是这一个亮光，我们都是采用了压亮的这种工艺啊，这种传统的这种精工压亮的这种手艺来打造这个奖牌。可以这么说，我们把这个奖牌啊，真的看成自己的小孩子一样，就是都希望他能够尽善尽美。 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部长陈宁带团队对奖牌的外观工艺、表面的质量、印刻字样、绶带和包装盒进行了逐枚的验收，验收合格。这一枚枚熠熠生辉的奖牌，经过了18道生产工序、20道的质量检测，简约而不简单，展示了新时代中国制造的风采。陈宁说， 对我们这块奖牌是非常有信心的，但是真正在验收之前呢，还是会有一些忐忑，因为它承载的内容太多了。我们从奖牌的设计就要体现中国文化，就要体现我们双奥之城的传承，然后又要体现我们的这个中国的现在的一个整体的制造啊工匠水平。我们要承载的东西非常多，还要把我们的中国人的这种心态要表达出来，所以赋予它的内容很多，能不能实现，其实刚才看到了奖牌之后呢，哎呀，我就是觉得很骄傲，而且很自信。我觉得我们这个奖牌真正拿出去挂到运动员的脖子上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很开心很满意，我可以很自信的这么说。 据北京冬奥组委介绍，这些已经封装好的奖牌近日就将送抵北京的冬奥赛场。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上周四，也就是1月6号，是美国国会骚乱一周年的日子，总统拜登在国会大厦发表了演讲，罕见地猛烈批评了他的前任特朗普，并发出了灵魂拷问。 我们会成为一个接受政治暴力为常态的国家吗？他还抨击特朗普是把个人当选看得比原则还重要，把个人利益看得比国家利益更重要，把自己的自尊看得比美国的民主制度更重要。 The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as created and spread a web of lies about the 2020 election. He's done so because he values power over principle, because he sees his own interest as more important than his country's interest, than America's interest, and because his bruised ego matters more to him than our democracy or our Constitution.He can't accept he lost. 不过在民主党大搞纪念活动的时候呢，共和党人却选择了缺席这次的重大纪念活动，这凸显了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旗舰之身，而背后呢，则是美国社会不断加剧的撕裂。在1月10号的最新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认为呢，美国的国会暴乱事件未来还可能重演。前总统卡特就警告说，美国站在了深渊的边缘。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福山在《纽约时报》撰文说，该事件的影响不止于美国国内，这标志着美国全球实力和影响力的显著衰弱。在拜登的演讲结束之后呢，特朗普迅速发表了声明，指责拜登是进一步试图要分裂美国。他说，拜登的政治秀呢，只是为了转移人们对他已经完全彻底失败的执政的事实的注意力。对此，有美国媒体感叹到，一年过去了，美国国会的分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这一切会让这国会朝一个严重的不确定的未来漂流，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还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美国 PU 调查中心在9号根据去年的三次调查勾勒了美国社会目前的基本态度。首先，美国人对国会骚乱感到了震惊、恐惧、痛苦，但是党派分歧明显。大约一半的共和党人和共和党支持者表示，特朗普对于这场骚乱要么有很大的责任，占了 18%， 要么有一定责任，占了 34%， 但是有 46% 的人说没责任。纽约时报对此评论说，国会骚乱一年之后，特朗普对于共和党的控制仍然是无人可及的。一年前这个时候，特朗普的政治前途如此的暗淡，他是一个选举的失败者，很多职员纷纷辞职以示抗议，著名的盟友拒绝接受他，社交媒体巨头将他驱逐出去。但如今共和党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着特朗普，他把关于2020年选举被窃取的谎言变成了一种信条。该媒体统计认为，至少163名接受特朗普虚假言论的共和党人正在竞选重要职务，而这些职务呢，将赋予他们管理选举的权利，包括了69名州长候选人、55名参院选举者、13名州检察长候选人和18名州务卿选举人。一旦他们就职，又会极大改变美国的政治生态。美国前总统民主党人卡特日前呢，在《纽约时报》撰文说，一年前一群暴民在肆无忌惮的政客带领之下冲击了国会大楼，几乎成功阻止了权力的民主移交。但是一年之后，选举被窃取这个谎言的幕后推手呢，却又接管了一个政党，并在选民中激起对选举制度的不信任。这些势力通过无休止的虚假信息施加力量和影响，继续让美国人和美国人进行对立。卡特说，在他的家乡佐治亚州以及德州、佛罗里达州，政客们利用他们制造的不信任来制定法律，授权党派立法机构来干预选举的过程，而这个做法可能会以惊人的速度摧毁美国的安全和民主基础。根据美国一家调查机构最新民调显示，现在认为拜登合法赢得大选的美国人占了 55%， 而去年的时候呢，这个结果是 58%。要么是拜登做得不够好，要么表明他从来没有机会，党派之争仍是核心的话题。民调显示，大约 57% 的美国人表示，未来几年可能会发生更多类似于去年1月6号的事件。有 37% 受访者表示，对于美国的民主制度失去了信心。10% 的人称未抱任何期望。49% 的人表示仍有信心。有媒体评论说，美国人对于他们的民主制度的稳定性感到了焦虑。 前不久，美国华盛顿遭遇了一场大暴风雪，而拜登呢，要在新年伊始面对美国国内的多重危机，从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的激增，到经济议程的停滞，以及和俄罗斯的紧张关系不断的升级。对此，《环球时报》的社评表示，美国这个状况呢，正使它成为一个乱源。国际社会真诚期待美国能够尽早将自己的病治好了，但是我们看到美式民主还拖着病虚，颤颤巍巍爬上步道的讲台，对其他国家指指点点，这不免使人感到荒诞而又担忧。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澳大利亚。每年一月的最后两个星期呢，澳大利亚墨尔本体育公园将举行新的一年里全球第一个网球大满贯赛事之一，这就是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今年的澳网尚未开幕，新闻不少。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宣布，今年呢比赛也会在元宇宙平台上举行，网球迷们将可以通过购买和现场比赛数据相关的 NFT 进一步来参与。参观者能够探索 3D 的虚拟现实平台，观看主体育场，在儿童棒球场附近玩耍，并探索附近的餐厅，同时可以观看网球比赛。这一次澳网将发布6776个 NFT。 关于本届澳网的另一个爆炸性新闻呢，就是上个星期世界排名第一的塞尔维亚选手德约科维奇兴奋地前往墨尔本，要参加今年的第一个大满贯赛事，但是由于他未接种疫苗，在机场被隔离了几个小时，直到最终签证被取消。这件事情甚至影响了塞尔维亚和澳大利亚两国的关系。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亲自向澳大利亚政府讨说法，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则强调说，澳方是依法办事。德约科维奇5号从迪拜出发，飞行了14个小时抵达了墨尔本。他说自己被澳大利亚海关单独扣押，在机场房间里长达8小时。之后，海关告诉他，支持他入境签证的医学豁免没有正当理由。此前，德约科维奇就因为疫苗问题一直无法启程前往墨尔本参赛。他本人呢，从未公布过自己的疫苗接种情况。虽然维多利亚州政府以及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方面呢，同意他的疫苗豁免申请，但是遭到了澳大利亚国内民意的反对。过去24小时，澳大利亚的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了6万例。澳大利亚民众普遍反感没有正当理由不接种疫苗的行为，而且认为凭什么要为网球明星另外开一个规定呢？ It's just some small immigration hotel, as we can, if it's hotel at all, with some bugs, it's so dirty and the food is so terrible. So last 24 hours, that they are keeping him as a prisoner. 这是德约科维奇的母亲接受媒体采访，他说呢，儿子目前住在一个很小的隔离酒店里，焦虑等待着自己最后是否可以入关参加今年的澳网公开赛。母亲还心疼地说，隔离酒店提供的伙食也很差。但是澳大利亚内政部长表示，德约科维奇并没有受到什么限制。 Mr. Djokovic is not being held captive in Australia. He isfree to leave at any time that he chooses to do so, and Border Force will actually facilitate that.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德约科维奇这一次呢没有注射新冠疫苗，但是申请医学豁免的理由是他之前感染过新冠，但是这并不被澳大利亚政府视为充分的理由。总理莫里森表示说，涉及到边境问题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打破规矩。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曾经两次和德约科维奇通电话，说塞尔维亚人支持你，塞尔维亚将为你争取真相和公平。武契奇表示，澳方对德约科维奇进行全面的打压是不公平的。塞尔维亚外交部已经召见了澳大利亚驻塞大使，要求澳方立刻放行德约科维奇并让他参赛。据该国媒体分析认为，如果德约科维奇最终无法入境澳大利亚，那么这次的澳网很可能是红土之王纳达尔成为最大受益者，有望捧得第21座大满贯的冠军。因为40岁的瑞典天王费德勒正在努力地从膝盖伤中恢复过来，不能参赛。对于德约科维奇的遭遇，纳达尔表示说，他做出了自己的决定，但这会带来一些后果。另外，澳大利亚联邦法律规定，任何签证被取消者都可能会面临着最长3年的再次入境的禁令。德约科维奇很可能会连续3年无缘澳网。但是呢，澳大利亚媒体也认为，这类禁令不会适用于那些无意犯错的人。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再有不到三个星期，虎年的新春佳节就要来临了。这也是新加坡华族每年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节日，而他们新春佳节的标志之一呢，就是著名的牛车水街上的农历新年装饰。今年虽然牛车水不会举行任何的聚众活动，但是呢，这里装饰的几十只老虎灯却是熠熠生辉。另外，在新加坡呢，人们有过节互送礼篮的风俗，一些企业也会选购礼篮送给员工，表达一年的工作辛苦慰劳之意。今年呢，就有公司发现礼篮的订购量竟比去年大为的增长，原因是什么？好，我们就首先来听新加坡新传媒 8 World 记者的报道。 鲍鱼、燕窝等顶级产品，这家礼篮公司观察到，由于年底举办员工慰劳宴的活动受限，今年有更多企业愿意大手笔购买礼篮赠送给员工，但疫情下物价和运费高涨，礼篮成本比去年高出约15%。为了保持竞争力，业者自行承担部分成本，订单同比增加10%。为满足企业要求，业者更推出特别礼篮，装有来自各国的风味产品，比如中国的麻辣汤底配料。 由于今年出国旅行还是有一定的限制，和加上顾客的询问，推出了海外口味为主的礼盒，让他们会有一些回家的感觉。 另外一家礼篮公司的员工也紧锣密鼓为春节做准备，业者说今年的订单同比翻了9倍。由于圣诞节和农历新年很近，顾客下单时更快，为了应付高需求和人力短缺问题，业者简化了流程。 我们也是有提高我们的那个工钱，来吸引更多的这些 part-time 的员工来帮助我们包切礼篮。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是有比较多的一个封闭式的礼篮的包装，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减少比较多的一些礼篮的一些流程。 不少受访业者也发现，随着更多人回到办公室办公，会有很多顾客选择这类有手法的礼篮，好让受礼者可以轻松地把心意带回家。 新春佳节来临，新加坡人还有购买年饼的习俗。年饼呢，并不是一块一块的饼，而是各种过年的时候人们吃的零食小吃，像坚果呀、花生啊、各式的蜜饯等等。眼下正是年饼商家最忙的时候，有商家就主打环保牌，他们希望消费者带着空的年饼罐子再来购买，价格能够更加优惠。好，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年饼一般装在这种红盖透明的塑料容器，但每次过了年，家中囤积的容器越来越多。这家位于红帽桥的杂货店决定回收这些容器，而店里所售卖的产品没有经过包装，他们也不为顾客提供塑料袋。如果顾客没有自备容器，回收的塑料容器就能派上用场。杂货店从3年前开始售卖年货，每年的需求稳定上涨约20%。 这3年来可以看得到，新加坡人会比较意识到环保的概念，他们会觉得是一个能做得到的生活方式。因为 COVID 的关系，所以那些 visitation 会比较少，然后年货剩，有时在家里剩很多，然后过了年也是吃到有点咸的。顾客自备自己的容器来，然后他们可以买自己所需要的食量。 少了花俏精美的包装，业者表示，杂货店有部分年货的价格比市面上便宜10%到20%。另一家成立不到半年的网店，则以零浪费为概念售卖各种食品。这个农历新年，业者主推黄梨饼、蛋卷、鸡蛋糕等传统年饼，消费者可选择购买环保容器来装年饼，或是之后归还容器取回定金。业者表示，大部分顾客会选择买下容器，待下次光顾时再循环使用。 每次过年后呢，就发现到我家也是会收藏了很多这些盒子。我也是跟我妈妈讲，为什么要收那么多呢？因为我们有了嘛。连你知道那些年长的人士，每次都是要收，连因为他们丢掉也是浪费。所以我就是觉得需要有一个方式来减少我们的这些垃圾了。 业者指出，接下来将同居家烘焙业者合作，为他们提供环保容器，以提倡环保，避免浪费。 为了促进新年消费，新加坡政府的推出了礼券计划，为国民在手机里发放消费券。 过去是实体消费券，而今年呢改为了手机的电子消费券。那么当地的老年人会使用吗？他们如何来简化消费券的使用流程呢？这背后的科技团队动了不少的脑筋，我们来听报道。 社里会邻里购物券计划推出首十天，已经有超过83万户家庭领取购物券，消费金额现已超过700万元。 对于这个以电子方式领取和消费的计划，要如何确保不被人滥用，消费者和商家又能轻松使用购物券进行交易，是幕后技术团队的一大挑战。让记者李曾毅带你了解系统背后的开发之路。 目前全岛有10000多个小贩摊位和店家贴上接受邻里购物券的标贴，公众通过 SingPass 验证领取100元的数码购物券后，就能在这些地方消费。 一开始不知道，所以我很 surprise， 那个 market 买衣也可以用哦，所以很开心。 然后会容易用吗？ 容易啊，进去 register 那个电话，它就出现那些 coupon 啊，5块、10块，叫多少，总数多少。然后这样 scan 一下就好了。 数码购物券也省去摊贩保管实体购物券的烦恼。 有些人带不够钱，然后又要买这个又要买那个啊，用手机比较快也是，然后他们又不用拿，因为很多安迪又讲钱很臭，巴沙嘛有鱼臭，又是现在人喜欢 go cashless 也是，多数人买比较多的一个礼拜的货，差不多100块的用到完。 开发数码购物券系统的幕后功臣是政府科技局的政府开放式平台产品部，团队1年多前便开始探讨数码购物券的可行性。政府在2020年6月推行的社里会生活补助券计划，让团队得以进一步了解市场需求。 居民来说，纸张购物券他们虽然觉得比较容易用，可是需要领取购物券的话，他们需要亲自到 CC， 然后从商家来说非常麻烦，他们需要用笔记本一个一个的写下来，一个一个算的时候也很容易出差错。最大的缺点其实也是收款只能在1-2个星期后到他们的银行。另一个我们观察的是，CC 的员工们需要在每个星期，他们每次都要背着很重的背包到每个商家收集他们所接受的购物券，然后在 CC 内还没有做完工，他们需要确保转给商家的的钱是正确的。 团队于是着手开发 Redeem SG 购物券系统，以政府用于派发口罩和国庆庆典门票的系统作为基础。 Mask 和 NDP ticket 都是一个人会领取一个，可是购物券其实是一个人会领取22张不同的购物券，所以我们测试了8种不一样的方式，比如居民用 eWallet app， 所以这个会跟平时的 GrabPay、PayLah 比较相似。我们有试过居民输入商家的编码，也试过居民扫描商家的 QR 码，最后我们还是发现了我们现在的系统是最容易使用的方式。 Redeem SG 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不需要民众下载任何的应用程序来领取礼券，反而倒过来由商家扫码完成兑换程序。其他政府部门机构呢，日后如果要进行礼券兑换活动，也能够使用这款应用，免去商家下载不同应用程序重新适应的烦恼。超过5000个居民和250个商家参加了团队自2020年3月起展开的各项试验，其中就包括这家连锁文具店。 第一次是用 barcode 的，第二次它有一个 QR code 嘛，那时是全部是用纸的包接来的，每张是2块钱，但是我们都不可以 scan， 不可以的，全部都是要收集。麻烦就是又就每次来的时候掉点算，他一个礼拜来跟你收，所以变成我们要收一贴起来，然后在他来之前我们自己先点，先点了，然后他再用他的那个，刚开始要手算，后来他也买用 machine 来算，所以会浪费时间，然后有一个是一个工来的啦。然后现在这个就比较方便，而且它直接进你的 account。 业者表示，领取程序容易上手，购物券交易也一目了然，每天结算时容易核对账目和记录。团队表示，随着国人熟悉系统的操作，日后也会让大型企业加入平台分发购物券，而 SingPass 验证则能避免系统被人滥用。